你不是说他白天不出来吗？ 白毅也有些吃惊，说话的声音失了以往的淡定，他显得有些急促。 这家伙实在不得了，他根本不要命了，白天出来一次就得消耗他所有的元魂呢。 从那人身上传出类似叹息的声音，好像他最后的赌注失败了。不过他也真够可以的，照白毅那么说，这个鬼是抱着和他们同归于尽的心态的。这么偏激的鬼安宗还是头一次见，如果是一个人也必定是个亡命之徒啊。 老白，你看我们安全退出去的可能性是多少啊？ 安宗并不是那种不怕死的人，但这个时候居然特别的冷静，好像越是危险反而越是镇定。安宗心里啧舌， 这不会就是回光返照的感觉吧？ 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原来一半的能力了，估计他所有的元魂都是依附在古剑上的，古剑不完整了，等于他留下的那点怨气也要守不住了。 说完他站住没有再退，反而拉着安宗往前走。安宗有些害怕，几乎是被白毅拽着往前蹭。幻化成假白毅的鬼虽然还是背对他们，但他似乎在忌讳什么，肩膀抖动得更加厉害，这让安宗心里有了些底气。他用眼角留意四周蠢蠢欲动的水猴子，这个鬼好像不能对他们产生直接的攻击，最大的威胁来自那些躲在暗处的水猴子。没想到的是，水猴子一看那个鬼失势之后，一个一个十分焦躁，呲着牙对他鬼吼，刺耳的声音使安宗浑身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安宗有些不明白，拉着白毅问， 那些水猴子不是他的手下吗？怎么感觉个个和他有深仇大恨似的？ 白毅冷静地看着四周，神情十分严肃。 当然是深仇大恨，那些水猴子恨不得咬死这家伙，他害那些淹死的冤魂不得升天，控制他们守着这个湖，按照人类的说法就是暴政统治，官逼民反。 安宗不关心鬼界的农民起义，这种时候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哎，趁他们内讧咱们快跑吧。 白毅没有听安宗这句话，把安宗拉到他的身边，然后对那鬼说， 现在能让你安全脱险的就只有这块御剑阁回到你手中了。 鬼侧身点点头，即使被那么多水猴子包围着，但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却感觉不到很大的恐慌，反而有一种临危不惧的气魄在。安宗不禁钦佩起这个所谓的鬼王。刚刚钦佩起来，一只水猴子就跳了出来，拼命地朝那个鬼咬了过去。鬼的动作十分迅速，一个闪身手上刀光划过，那只冲出来的水猴子就被他斩首了，头还保持着张开嘴巴嘶吼的恐怖表情，卡在半当中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很快就从他身上冒出一股浓稠的黑色液体。最后整只水猴子仿佛被化掉一般，只留下一滩水。四周的水猴子看到同伴如此惨死，一个一个叫嚣着，却没有一个再敢冲出来。安宗看到那家伙身手了得，估计取人首级也不过是手起刀落，不过如果一群水猴子一起上，任凭他孤独求败，也只能被撕成碎片的份。白毅斜眼看了看那滩水，不像安宗那样被吓到，眼神中多了些许肯定，好像他以前的推测得到了证实。白毅镇定地对着他说， 我们都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既然如此，东西可以还给你，但是你要放我们走，对我们来说这不过是一块石头，我们不会对任何人谈起这里的事情。 安宗没想到白毅居然如此直白地说出条件，然而鬼听了进去，他低头思索片刻，终于说话了，声音很年轻，语调却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在特定的环境，安宗说不定还会觉得很好笑，但是此刻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奇怪的是，他的声音是从石碑里传出来的，并非他本身。 还剑于我， 尔等速退。 安宗感觉他在唱大戏，不过幸好听得懂。既然肯开口，就有交涉的余地。 你说的是不是勾月剑上的御剑阁？ 他点点头，缓缓转过身体。当安宗看到他的脸时，他已经不是白衣的模样了，而是一身月白色长袍，腰间束着大带的古代人。他头上戴着春秋时期特有的礼冠，绶带下垂系在脖子上，脸相当年轻，看上去比安宗还小一两岁，不过在古代已经是弱冠之年了。他年轻的脸庞却显得无比沧桑，在他的右手握着一把已经腐朽的如同破铜烂铁般的剑柄，真不敢相信他就是用那把锈得连铅笔都削不动的剑利索地砍了一个水猴子的脑袋。他冷冷地看着他们，当看到白衣时，他微微一震，好似有些吃惊，但眼神很快又恢复了那种冷傲的死寂。他的身体仍然在不停地淌水，周围的泥土都被浸湿了。白衣口气淡然地对他说， 你就是吴王夫差最小的一个儿子，无辜灭吧。 眼前站着的鬼魂居然是几千年前吴王夫差最小的儿子，那么他就是吴国王子了。 鬼一听居然有人喊出他的名字，身体微微的有些颤抖，即使如此他依然笔直地站着，手里紧紧握着锈迹斑斑的勾月古剑，眼神中有了些许怀念。他看着两人，开始叙述起几千年前发生在吴国的一段往事。吴王夫差当时宠幸西施，听信奸臣，已经把伍子胥的官权削得差不多了。因为他只是吴王子，并不是长子，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后只能眼看着自己最尊敬的老师伍子胥被夺军权后又被逼死，尸体也被装入皮带扔入河中。无权无力的他纵有救世的心愿，却也拗不过大权在握的奸臣和已经被酒肉色相所腐蚀的父王。他想起伍子胥最后所说的话，他说他存吴国存，他亡吴国亡。眼看亡国只在朝夕之间，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在丧失即将亡国的双重打击下，年纪轻轻的吴王子抱着最后的希望，勾月古剑跳河自尽。他希望通过把宝剑留在湖中，保住国家最后的根基，用这把神兵利器守住最后一点希望，留住父辈打下的千里疆土。之后的千百年，他一个人苦守着苍茫的大湖，守剑成了他灵魂唯一的寄托。渐渐的，他的灵魂和剑融为一体，而那些溺死的亡灵，因为他那份千古不灭的怨气不得升天，只有化身为水猴子成为他手下的傀儡。水猴子得到剑上的灵气，能够每个潮汐来到岸上，他靠操控这些溺死的亡灵来保护早就烟消云散了的吴国土地。在他眼里，这里依然是吴国的领土，他依然是这里的王子，只不过这种悲哀的心态被腐蚀的扭曲变形，只剩下千古难消的怨气，而怨气成了保护宝剑最后的保障。任何看到或者拿到宝剑的人都被这位冷酷的鬼王子给溺死，拖入水中，化身为另一只水猴子来保护这把宝剑。安宗对这位吴国王子有了一种悲哀的感觉，但是依然没有放下防备，因为他的冷酷也让安宗倒吸一口冷气。就因如此，他不知道杀了多少曾经接触过宝剑的人，包括那个不久前溺死的孩子。安宗拉着白衣慢慢地移动到出口，站在一个最容易逃走的位置。